在历史性615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之际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和支部成员6月9号参观了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。